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个星期咧，我哋就介绍紧啊扎加耶夫斯基呢一位欧洲诗人嘅诗啊，咁啊今集就继续。 系啊，其实佢啲诗咧都系比较沉重啲嘅，因为佢毕竟系一个即系流亡者啦，背负住佢哋家国嘅命运。其实波兰咧同中国都几相似嘅，即系如果你讲话即系民族上嚟讲， 嗯， 啊有外敌嘅侵略啦，波兰系同时被德国同苏联瓜分嘅，俾佢哋轮流咁样侵略嘅，咁波兰嘅犹太人就更加惨啦吓，咁， 嗯， 我谂即系点样将呢种苦难转化为诗歌呢？扎加耶夫斯基呢就俾到我哋好多嘅中国或者华人诗人以灵感啦，所以佢嘅诗呢先会依家喺我哋即系引起咁大嘅共鸣啦。但系呢即系可能真系太沉重啦，所以呢扎加耶夫斯基呢就试过收到读者来信喎。读者来信叫佢做咩呢？我哋听下呢首诗就叫做读者来信嘅。 读者来信，扎加耶夫斯基。太多的死亡，太多的阴影，写写生命吧，写写普通的日子，写写对秩序的热望，将学校的钟作为你节制乃至学业的楷模。太多的死亡，太多的黑暗的扩张，瞧瞧吧，水泄不通的体育馆，堆积的人群，唱着仇恨的赞美诗。太多的音乐，太少的和谐、和平、理性，较之绝望似乎更其内疚。写写爱吧，写写悠长的夜晚、黎明、树木，写写对于光明无止境的内心。 读者来信，咁啊，来自扎加耶夫斯基。 其实呢个系好多诗人嘅可能系共同经验，我自己就试过， 嗯， 我收过唔止一封类似嘅读者来信，即系话，哇，你点解咁灰噶？你啲诗点解咁难明噶？你可唔可以写啲正能量嘅嘢啊？可唔可以写啲即系希望，俾啲希望？我哋生活已经够惨噶啦，咁点解我仲要读一首诗嚟讲我系几惨嘅呢？我谂真系好多读者系会有呢种谂法嘅。咁其实呢首诗好简单明了啦，我怀疑佢入边有啲真。是来自于一封读者来信，他将它剪裁了，但是正正因为一首这么明亮的诗，他入面反复地劝他去写下爱，写下光明，写下黎明，但是往往是这样的时候，你会想到他的反面，就是咦，是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太少呢？ 是根本现实世界就少了这些， 啊，所以我觉得是很残酷的这首诗，其实是。 是啊，即是开头呢有太多死亡，太多阴影，写写生命，就是，好像以为很正面这样。 是就是因为缺乏这些东西。但最后一句呢，我想都是给到啲力量给到读者的，写写对于光明无止境的内心。无止境这样东西你可以两睇的，即是说一个是真是永远都不会得到光明，一个就是你在这种得不到光明的状态下，你会有无止境是修饰内心这样东西的，你始终都有一个信任在里面。 是这首就是读者来信，跟住落嚟呢有荷兰画家。 荷兰画家扎加耶夫斯基。沉重大腹便便的洋铁碗，宽大凸起在光线里的窗户，触手可及的圆云，皮单似的罩衣，湿漉漉的帽泥，这些事物堪称不朽，但不为我们所用。木质鞋自己走路，地板砖从不厌倦，有时候和月亮下一盘棋。一个丑姑娘仔细读着一封隐形墨水写成的信，有关爱情还是金钱，桌布有一股淀粉和道德的气味，外表和深度并不相连。神秘，这里没有神秘，只有蓝色的天空，没有紫色，殷勤如海鸥的叫喊。一位妇女精巧地削着一只红苹果， 孩子们梦想着旧时代。某人读着一本书，一本书被读，某人正睡着，成为一个温暖的物体，像手风琴似的呼吸。他们喜爱住下来，无处他们不住下来，在一把木椅背上，在一道窄如白令海峡的乳白色溪流里，屋门敞开，风很友好。扫帚完工后，在一边休息，家里的一切一目了然。这是一块只在年轻的伦勃朗脸上，一道过早的阴影落了下来。为什么？告诉我们，荷兰画家们发生了什么？当苹果削皮的时候，当丝绸转暗的时候，当所有颜色都变冷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是黑暗。 嗱，荷兰画家咧，我觉得就系呼应翻读者来信嘅，可能真系佢睇咗读者来信之后，佢决定写一首比较系光明同埋对光明有耐心嘅诗。但呢首诗咧，佢系咧取材自咧一啲咧十七世纪嘅荷兰画家嘅画嚟嘅。咁十七世纪嘅荷兰画家咧，被称为叫尼德兰画派啊，代表画家咧就系维梅尔啦。咁可能好多人都会记得佢有幅好出名嘅画，就系画一个女仆咧企喺窗边斗牛奶嗰一幅。咁、其实呢首诗入边都好多写紧呢啲尼德兰画家所画嘅嘢。其实尼德兰画派咧又被称为民族画派。佢全部畫緊咧，都係一啲鄉村生活，一啲好普通嘅生活。但係呢啲生活咧，就好似佢入邊所寫嘅，係一個醜嘅姑娘仔細喺度讀緊一封信，係關於愛情定係關於金錢咧？又有一個婦女喺度批蘋果，又有啲人咧喺度讀一本書，括弧另一本書係一本書喺度被讀緊。咁其實都係一啲好日常、好日常嘅嘢，但係你會覺得呢一切咧係好穩定。好就好似嗰幅画咁样被固定喺一个瞬间入边，而呢个瞬间咧喺嗰啲画入边咧系笼罩紧喺一个光芒喺入边嘅。但系到最后咧，佢突然间咧，佢切入呢个好伟大嘅最后嘅结尾。佢话喺年轻嘅伦勃朗脸上，一道过早的阴影落了下来。伦勃朗咧就被视为系最善于画嗰种即系光暗对比好大噶，系啦，佢画个夜巡啊嘛吓，即系嗰啲卫兵夜晚出去巡逻，即系都系光影对比好大噶嘛。就系、是、正正呢个伦勃朗嘅出现咧，就结束咗咧前边我头先所讲呢啲尼德兰画派嗰种喜乐啊，民间嘅喜乐阴、影开始出现喺欧洲嘅文明。咁所以佢最后佢话：，哇，当丝绸转暗嘅时候，所有嘅颜色都变冷嘅时候。原来啲颜色系暖色调嚟嘅，吓好温暖嘅。点解慢慢啲画家啲画笔越嚟越冷咧？画嘅嘢，咁呢个时候咧，你哋系咪要讲俾我哋听，到底乜嘢系黑暗咧？黑暗意味住咩咧？咁果然啦，嚟紧嘅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咧，就是、澳洲系陷入咗一个即系以前所未能够想象嘅黑暗嘅时代入边去。 系好多时候都会用上光明同埋黑暗啊去做。 其实我谂佢都呼应翻即系画嘅。本身嗰種變化啦，咁其實人類早期嘅畫都係咁樣嘅，冇乜陰影嘅嚇，都係好明亮嘅，但係越嚟越意識到黑暗嘅存在，呢種黑暗係嚟自人嘅內心，咁藝術家係最敏感嘅，先係畫家敏感咗，依家又到詩人再去敏感於呢道陰影係意味住乜嘢咯。 和你說說詩，主持廖偉棠、鄭希輝。 三个国王，扎加耶夫斯基，我们将迟到，安德烈·弗雷洛，三个国王。要不是因为沙漠和笑声和音乐，我们就建成他了。要是我们的渴望没有和高速公路上的灰尘混在一起，我们看到穷国被他们古老的仇恨弄得更穷。一列满载士兵和难民的火车，在一个燃烧的车站等待。我们被堆满了荣誉，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之中的某一个，真的是一个国王。春天的草地使我们流连，野樱草、乡村少女的顾盼、对陌生人爱的渴求。我们向神提出请求，但我们不知道。 他们是否能透过蜜黄色面纱的火焰认出我们的脸？我们一旦睡着，就要睡上好几个月，但梦在我们体内大浓阴沉，变化莫测，好像满月之夜的海浪，恐惧唤醒我们，我们再一次迁徙，坐就着命运和肮脏的客栈。一场冷风刮了四年，但星辰是黄色的，随便缝在一件上衣上，仿佛一枚校徽。出租车闻起来有回香和二十世纪的味道，司机有着俄国人的口音。我们的船沉没，飞机突然摇晃，我们激烈地争吵，每个人都开始寻找不同的希望。我几乎记不起我们在寻求什么，而我不知道一个十二月的夜有一天会不会打开，仿佛一只照相机的眼。也许我应该高兴满足地生活，要不是每天黎明在城市墙壁之上日光爆发，蒙蔽了我的欲望。 三个国王， 三个国王呢，我想真的翻译成三王来朝，可能大家会 明白 一点。其实都应景揀这首诗，因为接下来我们是圣诞节，圣诞节有很多典故。三王来朝呢，其实是很多诗人都写过的，其实最出名的呢就是艾略特，这个英国诗人艾略特，他写过都写过三王来朝。但这里三王来朝很有意思，他入面那三个国王呢，是一班呢其实是跋涉于二十世纪的欧洲的一班难民，可能是因为他们会搭着难民火车，见到乡村少女又会流连忘返于春天的丑地。但是呢他又有很恐怖的地方，说我们一旦睡着就要睡几个月了。那你梦在他体里面发怒、恐惧叫醒我们又继续走。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关键词，就是他说星辰是黄色的，缝在一件上衣上面好像一枚校徽。其实这个指什么呢？这个指呢，纳粹德国的时候呢，迫害犹太人呢，是要他们在件衣服针一粒黄色的叫大卫王之星、六角星嘛。只要你件衣服有这粒六角星呢，即周街的人都会看到你是一个犹太人，是就会虐待你、或者是随时可以捉你，对你为所欲为。其实这个意象呢，就暗示了这种即是人类命运呢，这种被捆绑。咁喺三王来朝嗰个时代呢，被捆绑呢就係呢三个国王佢哋要去见嘅耶稣。喺耶稣嘅身上呢係聚集咗嗰个时代人类嘅命运。咁呢三个国王呢，佢其实係带住佢嘅命运去同佢哋相应。即係佢哋去见耶稣嘅时候呢，佢带去祝福嗰啲嘢呢，其实都暗示緊耶稣未来嘅命运。 係。我估唔到呢个三王来朝可以变做呢一个版本。 系你从呢度入去嘅，你就会睇到佢所有嘅隐喻咧，都系呼应翻二十世纪啲好恐怖嘅嘢。佢话出租车闻起上来有回香同二十世纪嘅味道，但下一句佢话司机有着俄国人的口音，即系嗰阵时系一个苏联啊左右咗呢个世界前进嘅方向啊，可以咁。跟住啲船又沉，飞机又摇晃，即系你都唔知道你要去点样先至可以见到呢个所谓人类嘅希望嘅诞生。 呢首系三个国王啊，最后啦，我哋要介绍嘅咧就系下一个春天。 最后俾一啲希望大家。 下一个春天，扎加耶夫斯基。国家在经过多年战争后疲倦极了，平静躺在巨大如多瑙河盆地的分床上。春天来了，最初的兴奋，树枝仍然光秃秃，土耳其斑鸠咕咕叫着，无人知道该做什么想什么。我们是孤儿，因为冬天没有给我们留下遗嘱。一只年幼的蝴蝶从起跑线开始学习自由飞行。蝴蝶缺乏传统，而我们必死，这不是结束一首诗的优雅的方式。 R 反对说，并补充道，诗应该比生命结束得更棒，这是关键。 下一个春天，咁就系来自扎加耶夫斯基嘅作品。 其实下一个春天咧，系写于一个冬天嘅结尾啦。 咁我覺得我哋用嚟做呢一集嘅結尾呢，其實我都想用呢首詩係俾即係下一個香港啊，送俾大家，即係可能我哋經歷咗過去嗰兩個月嘅好多嘢之後，我哋點樣去想像我哋嘅未來呢？就好似佢入面所講，佢話一個年幼嘅蝴蝶喺起跑線開始學習自由飛行。咁呢種學習唔係輕而易舉嘅，佢話蝴蝶缺乏傳統，我哋冇嘢可以俾我哋效法，即係香港佢同台灣又唔一樣，同烏克蘭又唔一樣，同其他啲發生革命嘅角度都唔一樣啦。因為佢係一個小島，係一個地區，佢有唔同嘅意見，有唔同嘅人。咁但係呢，起碼呢，呢隻蝴蝶已經開始，因為有春天嘅來臨，蝴蝶就會學習自由飛行。呢首詩其實好容易明，但亦都可以令我哋去諗下，我哋作為一個孤兒，咁係可以做啲咩呢？咁其實過去兩個月呢，我成日就諗起羅大佑嗰首《亞西亞孤的孤兒》在風中哭泣啊。咁亦都有人攞呢首歌的歌詞嚟配呢佢哋影到嘅喺呢個街頭嘅年輕人嘅相啊咁樣。其實就算係孤兒，香港其實都幾似一個孤兒啦。咁但係孤兒呢係可以重新去學習飛行，同埋呢係去迎向下一個春天嘅時候呢，佢呢係帶住一首咁樣嘅詩。 系咁啊，听落就好似正面少少啊嘛，有翻啲 希望系啦， 即系写写有啲希望啦，写写春天咁啦。 咁佢最后突然间出现一个叫阿六嘅人咧，佢话诗应该比生命结束得更笨啊。 嗯 啊，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仲可以做好多嘢啦。就算生命系佢前面话我们必死嘛，就算生命系有局限嘅，但系诗可能系冇局限嘅。 系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介绍扎加耶夫斯基嘅作品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咧又会介绍另外一位新嘅诗人。 系啦，我谂都会继续介绍一啲外国嘅诗人。 嗯，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咁啊，祝大家圣诞快乐。 好，圣诞快乐。